如何去传扬福音，将耶稣的名高举。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不久前我的老乡在这地方，他开餐馆还很久了，不久前他产生一些新的生意，他要卖一些从纽约还是从那里订来的一些海鲜，很便宜，然后很快之间，据说师母告诉我已经有400多人，哎呀，500多了、哦、我听的时候很嫉妒，我说我们的老乡怎么这么有能耐啊，他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里聚集了400-500人在他那里买东西，我们在这里传10多年了，怎么很我们刚刚100人呢？师母说这400-500人可以建立4个教会了。我们常常想基督徒，我们认识的主，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大使命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升天之前颁布了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诗歌也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教会传扬福音中间我们缺乏力量，我们有些出现弟兄姊妹可能还问什么是福音啊，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啊？怎么传福音呢、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一的都回答，但是我们起码要想到传福音是每个人的事情，大使命是颁布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所有的门徒的。我们教会也被称为福音派的教会，但是福音派的教会不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多年前，英国有一位被称为解经王子摩根牧师，下一章，摩根牧师这样讲，他说这位英国的解经王子，这个人受不高的教育，但是神给他很大的能力，他常常读 神的话，有的时候读10遍圣经他才可以传讲，所以这个人 在英国大大的被神使用，他也曾经在我们芝加哥服侍过，在美国许多地方服侍过。他讲这样的话，他说 To call a man evangelical who is not evangelistic is an utter contradiction。弟兄姊妹读这段话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字，我们常常我们外国人哈搞不清楚，一个 evangelical， 一个 evangelistic。我们经常听别人讲说，啊，今天晚上有 evangelical meeting， 这个不完全准确啊。evangelical meeting 是指那些教会领袖在一些福音派的大会里面那个 evangelical meeting。evangelistic meeting 是布道会。所以一个是福音派的，一个是福音性的。摩根讲的非常清楚说。把一个人称为是属于福音派的，意思就是说愿意传福音的这个教派里面的，但是不传福音是一件非常奇怪也是一个完全矛盾的事情。我把它引申下面一句 To call a church evangelical which is not evangelistic is utter contradiction， 一个教会被称为福音派但是不传福音也是完全矛盾的事情。我们在思想传福音的时候，我想福音大家不用解释什么是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一切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悔改的人罪得赦免，可以有永生的盼望，这福音再简单不过了。今天早晨在路上，我就考考我们家听了这两个孩子，我看看也问问看，想想英文堂到底怎么教育他的，那我们家牧师家怎么教导他，他有多少进去了。我就问孩子，我说 Anna 你告诉我什么是 evangelism， 什么是传福音。他想想，他想了一会儿，我说你具体怎么做，你不要想牧师怎么说的。他说哦，我有个朋友最近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说你怎么说，我跟他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相信耶稣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我们要悔改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哎呦，我的孩子，你几乎都提到了福音的主要，传福音的主要的元素。我们的孩子这些都进到他的心里去了，也盼望他正在 practice， 正在实践这样一个大使命。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牧师，只是长老，也不是宣教士，颁布大使命是给每一位门徒的。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呢？首先耶稣颁布我们要传福音，一个是世上的灵魂，如果我们说爱主的话，应该是知道主的心肠。路加福音里面15章告诉我们说，耶稣用99只羊出去，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去寻找迷失的羊。如果那样的一种心肠，那种激情， 那种心意能够成为我们能够体察一点点的话，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一定是很喜悦，耶稣基督一定非常喜悦的。我们常常说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要想到什么是主喜悦的事情，那其中去寻找迷羊就是我们的主很喜悦的。我想我们今天集中在第四章，从使徒行传第四章来思考几个问题。刚才讲过，谁要传福音，每个人都要传。为什么要传呢？因为大使命，因为主的爱。但我们今天集中在看怎么传福音。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怎么样传福音？大家已经听到很多讲关于健康福音、健康教会的一些特征。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到底应该怎么传福音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传福音的时候，会看到许多增长很快的教会，增长很快的那些教会，它怎么传福音？那个模式很多，总结出来结论也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到初代教会那些使徒，早期的使徒门徒，他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想从那里能够得到传福音的具体的引导。在初代教会里面，这里 PowerPoint 里面给大家看了几张图。第一张是彼得在圣殿里面的传道，我们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前面那张是那位腓力靠近埃塞俄比亚那位太监，那位大官靠近他，跟他传福音，个人布道。在下面看见保罗在官员面前，在见证他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官，再次讲到他如何从悖逆中间迫害耶稣的门徒，还以为是侍奉耶和华神，中间回归神。这些都是初代教会，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一些主要的信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初代教会的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它是依靠圣灵的，依靠圣灵。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 program、 很多节目排程序，这些都没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大家注意到我们做的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不像一个健康教会该做的事情。当我们教会有新春布道会，或者说有新年聚会、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做食物，我们非常高兴，弟兄姊妹很热心，我看了微信里面都很感动。然后我们有安排的节目的弟兄，每个小组分摊一个小组，大家很热心的练。但是我就看见礼拜三祷告会，为布道会祷告的时候，为这个新春聚会祷告的时候，三三两两四五六个人，我就心里就有些难过。跟初代的教会比起来，健康的教会是不是应该更多人来这里祷告，集体来为福音事情祷告呢？我们来看初代教会这地方，刚才读了第四章里面，他们怎么做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同心，你看第一章里面第十四节里，他们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那时候他们还没出去传福音，他们只是那时候害怕，但是耶稣升天了，复活了，神给他能力，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然后第二章有圣灵的降临。首先我们这些人的勇气是从祷告中间来的，是从圣灵那里来的，或者说他们的能力是从祷告来的，这是可以合在一起的。这两点，圣灵来的胆量，从祷告来的能力。从使徒时代里面，你看多次一些大复兴，多人归向主，都不会离开祷告和圣灵的工作。大家可以看见这群人，刚才看到他们是无知的小民，那些人一认出来，看见这些人没什么学问的，连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人没有学习，怎么会有这些智慧呢？论教育，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许使徒保罗是例外，都是被人看轻的，在世上没什么学问的，没什么知识的。但是这一些像渔夫彼得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让五千人在圣殿里面聚集归向主？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第四章。那第四章这里看见第九节第八节这里哈，他们看到很大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只问他们凭什么，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事。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说他们，注意说他们说这些话。而且后来他们使徒胆子还非常大，他们要恐吓他不要奉这个名讲论的时候，他说我们顺从人不顺从神， 这个合理吗？你们自己酌量嘛。他顶嘴，他胆子很大的。这些人胆量从哪里来的？而且大家看前面那个官府和第五节那里，那官府长老文士，这些代表他们教育、他们的司法、他们的执法部门都在那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些使徒们他们非常勇敢，没什么学问，没什么地位，民间的草民，但是他们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他们更是圣灵充满他的心，他们非常有能量，非常有胆量。而且后面看见传完道的时候，一群门徒在那里听到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一起聚集祷告，然后那里祷告会的地方在震动，他们就得到胆量，更大的胆量出去传扬福音。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真的很盼望我们从使徒的信息里面，使徒时代的看见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看见他们都是聚集祷告，然后那地方发出能力，他们就出去传扬福音。那我们今天刚才讲了，我们有很多的计划，特别我们在北美，我们受很高的教育，我们也知道做事情要计划，我们也很会计划，这些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好像注意到一些事情，却忘记更大的，捡了芝麻可能丢了西瓜。使徒时代没有看到很多计划，不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计划，但是他们有同心合意恳切祷告，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忽视呢？在教会在布道历史中间，有一些人让我们稀奇，也像使徒初代的使徒一样。摩根自己刚才提到的那位摩根，他受的教育不高，他甚至后来做牧师的时候被面试都没通过，因为他受教育太低。但是这个人身上圣经非常的熟悉圣经，而且这个人去布道的时候外面大有能力，所以摩根被称为解经王子。他不是他的教育，解经王子应该很需要学问的，他是不断读圣经，有的时候读四五十遍，直到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才上讲台传讲神的道。这是摩根，就是这样的摩根一个人，这样的神预备另外一个人叫穆迪。刚才有一张照片是穆迪，芝加哥伟大的基督徒穆迪，芝加哥人不能不记得他。记得他不是他的穆迪神学院留下来一个属灵的遗产，是纪念这个人高中没有毕业，但是这个人发出来的能量让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看见，有人看见他布道的时候就说，就看见一个完全降服给圣灵的人能够发出多大的能力，他可以让剑桥牛津的教授归向主，就像当年彼得没读什么书使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归向主一样，不是靠他们自己的知识。一个高中没毕业的穆迪怎么能让那些高知的人归向主呢？穆迪按照学问上做他们的学生的学生都不配的，但是圣灵高摩他身上的时候，他发出大能使那些英国的高知成千上万归向主。于是他多次在来回大西洋两岸的旅行步道中间，带领美国人带领英国人许多人归向主。所以世界在穆迪身上看见一个可以没有学问的人，但是这个人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他非常有胆量呼召那个世界要归向主。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有学识有财富，我们拥有很多，在你们身上如果能看见穆迪看见彼得约翰都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我们是否缺乏常常来祷告来寻求，来求圣灵加我们能力在我们身上来传讲耶稣？还是说我们常常是靠自己的知识？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非常热心传福音，那时候传福音我从一位张弟兄那里，科大的张弟兄，他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他还是方立之先生的学生，哎呀我佩服得不得了，他很会护教，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一些护教怎么讲复活的道理，一篇篇跟他们讲。而且我跟那些慕道友辩论的时候，都是我本来很温和的一个人，但是那时候认为为真理发热心，哇辩论的时候那个很不客气，结果很多人跟我辩论，可能我看来是他们输了，但是他们后来就不来教会了。我就觉得还不讲理啊，你输了怎么还不来呢？后来 从谣言听不是谣言，就是传出来实话了，说这个人得理不饶人，没有爱心，好像就他对事了。我一听刚开始不太舒服，后来想，哎呦，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真的。以为传福音可以用口才，我其实没什么口才，但是以为可以用科学、用知识、用逻辑、用哲学，我以为我擅长这些。你知识分子不是讲道理吗？你道理输了怎么还不信啊？啊，后来才知道人很复杂的。你在家里夫妻就知道道理输了一方是不是可以就服了？结过婚的人都笑了哈，没结婚也笑了，在这里你都知道了。人不是因为没有道理他就服了，那人降服了，不是你信。是爱，我们今天这些人被耶稣征服了，都是他的大爱，不是耶稣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是他十字架舍己牺牲的大爱，圣灵重生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人降服在基督面前。传福音要需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不但主日清晨为聚会祷告，我们周三晚上还有个人小组里面常常为失散的灵魂在主面前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跟主祷告说，主啊，我为什么没有福音的热忱？我内心为什么对失散的灵魂我没有负担？为什么我对大使命好像是说给宣教士听的？为什么每年只有一次好像宣教大会的时候我火热三四天？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个人祷告，也群体在这里为福音齐心协力，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来看看神借我们这群人，可能学问比彼得大多了，比穆迪大多了，但是看看神怎么使用我们。穆迪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最好的布道家，这句话对一般的人都可以说出这样话，但是穆迪是一位倚靠圣灵，他知道他的不是靠他的能力的，所以他可以这样说。另外一个人叫 Philip Brooks， 他曾经是马赛诸塞州的主教，他写一首诗很有名，叫那个伯利恒，小小的伯利恒，那首歌写得非常优美，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常唱起他的歌。这位主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他看到很多人就说，主啊，你给我就是跟神求说，主啊，我现在就这个样子，我能力就这么大，你就给我相应的工作吧。他听到很多人这样祷告，后来他发现这不太对了，他看圣经的时候，使徒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的，彼得没什么能力的，约翰没什么能力的，渔夫哪有什么学问呢？发现使徒们初代教会的祷告不是他们教会那些的祷告。后来他讲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 Do not pray for tasks equal to your powers, pray for powers equal to your tasks。 不要求那个能力跟你工作相称，意思就是说，不要你根据你现在有多少工作多少能力，然后你求一个工作。我们多半去找工作的时候，都是你 resume 递上去，都是根据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对吧？或者我们中国人还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米了，你再有本事也做不出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圣灵思维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是其实巧妇可以做无米之炊的，是不是？不是巧妇之事，那是在以利亚、以利沙身上看见，都不是那罐子里坛里没有米了，祷告祷告，圣灵就加给他。他跟我们这些常识不太一样。Brooks 要我们祷告是要求与你的工作相称的能力。神托付给我们多少工作，我们就根据这个工作，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说，神啊，你既然把这份工作托付给我，你就加相称的恩典力量给我。弟兄姊妹，我在侍奉中间多次都遇到那种临到的事情，那些重任是我不能够托付的，传福音、职堂还有还没有开始的，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胜任的。但是神既是把一些事情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推却，就那里，主啊，你加给相称的能力恩典给我。师母在你们中间其实不多人思想他有多大的艰难，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上过中专，他在服侍什么人？他在服侍一群硕士和博士。我以前很少想这些，因为靠近我的人多半是硕士博士，但是他却默默在那里为那些 硕士博士受伤的心灵祷告。于是神就给他开了门，是我都很惊讶的。找他辅导的人许多是博士，还有夫妻都是博士的。这些人也很谦卑，没有因为看见师母学历只有中专的水平他就轻看他。最近有一对双博士夫妻博士很认真的去寻找师母的属灵引导，还好像还求不上他没时间的样子，师母没时间。我也为这对夫妇感动，但是也为你们中间许多人谦卑能够寻求。但是在师母身上，你们也要看见他那里的能力，他那里的从神来的一些属灵的亮光，不是教育的结果，同意吗？不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你们的教育都比他高。神已经有一些样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学习，不是靠着我们的教育，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既然这份工作托付给他牧养群羊，这是超越他能力的，但是因着他有这份托付，我去牧羊，他爱着我，跟我在一起，他就求主给他智慧，给他相称的能力，因为这份工作是超过他能力的。我盼望这些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做多少事情，是因为这份工作神给我们了，我们主啊，求主你加给我能力，我相信这份恩典，这份工作你托付给我，这个使命你托付给我，你就加给我相称的能力。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些人是传讲耶稣。大家看这件事情引发是一个人，残疾人在美门，在圣殿的门口美门被医治好，所以这些人很稀奇，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你看见第三章那里，彼得就已经把信息指向什么，他说第三章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被医治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因为什么，乃是那位我们看哈，这里他说你们这个人被医治好呢，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我们来看，他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的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起来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义结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然后第十九节十八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他对着这个被医治好的事情，他把福音的中心指向耶稣。在第四章这里也一样的，他继续，这个也是逼迫他的时候，第四章继续他把福音的中心来指向耶稣。我们看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第三章里面的，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第十二节继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后面看见在腓力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那位埃塞比亚的太监，他读以赛亚书读不懂，腓力圣灵就感动他靠近那辆车，然后跟他传福音。刚才图案里面看到了，靠近那辆车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对他传讲耶稣。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整个福音的中心，甚至有人说是整个神学的中心，帮助我们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告诉别人说你知道吗，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的，不只是这些好处，乃是单单传讲耶稣。虽然我们可以讲信耶稣的以后的改变，生命的改变，那些结果好处，但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耶稣为我们升天复活升天。我们从使徒时代看见福音的中心都是耶稣，但是后来许多人传福音慢慢偏了，你信耶稣可以除了平安喜乐你还可以发达，成功神学已经讲过了，可以发达的。 我听到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见证，他后来有一个人过去做生意做不好，后来信了主以后发大财了，他就说你看我过去不会做生意，但是我读了信了耶稣，看了真言书，得了好多智慧，然后我就会做等等等等，讲了，哎呀，我听的时候好难过。他整个都是后面他很会赚钱，然后赚钱信耶稣以后有很多钱。哎呀，我就想那些亏本的人，他有没有福音可以传呢？我们要想想这些弟兄姊妹。我还看到一个福音写真，我跟师母看完以后再也不会看了，也劝人不要看。有一个人他也告诉我们信了耶稣，然后他整个福音写真里面大概30分钟都是讲他在教会里做多少事情，他有多少地位，做多少事情。哎呀，我看完这个人，我说我怎么都没看见他信耶稣生命的改变呢？只是里面高举这个人，我在想是不是贿赂啊，是不是这个人钱很多，福音写真拍他呢？我看的时候很愤怒了，其实那样的福音写真不拍也好，你看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对教会很大的贡献，还奉献很多钱，这种福音写真也能拍得出来，不是传讲耶稣，那个福音写真与其说在传讲这个人的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变相用宗教来传扬自己的，很可怕的。但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专心目光正是指向耶稣，那个人得医治，彼得说不要看我，我有什么能耐呢？是这位你们钉死的耶稣使他赐下了信心，使这个人好了。保罗也是传福音的时候，哇，使那里的行了神迹，然后连祭司都来，宙斯的祭司都来敬拜他，都来把花圈过来来献祭给他。保罗撕裂衣服说不要这样做，这是愚妄啊，你要拜天地的神，不要拜我，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保罗有极好的机会成立一个保罗教的，那个时候他可以建立保罗教，让很多人拜他的。保罗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崇拜人是虚妄的，是拜偶像的，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些人都是奉耶稣的名，我们知道这些官长也知道你们凭什么能力用奉谁的名，他们是说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在这第四章里面多次提到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耶和华的名就代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本体，他的位格，所有都在他的名里面，不只是名号而已，他代表着神自己的一切。所以奉耶稣的名就是以耶稣的权柄，以耶稣的能力，以耶稣的荣耀来做这些事情，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都在那里。所以这些时候他们是奉这些奉耶稣的名来做的，而且他们归荣耀给神。第21节里面他们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帮助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不忘记这里是圣灵的能力，是传讲耶稣，是荣耀父神。所以三位一体神学不是一个象牙塔里面的神学家们研究的话题，它乃是在福音的实践里面，传福音当中都知道我们传讲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荣耀归给神，归给父神。第四个方面，我们看见传福音应该有个人的见证。我们看见第16节，这里第4章16节，这些人要恐吓他不要再传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这些官府，这些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要来对这两个使徒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在城里，他们城南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第20节，这两个使徒被威胁以后，他20节说，你们，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看这两个使徒，别人也知道城南行了，真的是有一件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了，然后这两个人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也不能不说。所以这是个个人见证，福音传福音中间不能够没有个人见证。我们出去智华宣道训练，我们要背福音四律，到普渡到中西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好，林牧师真是不费苦心要我们背，他自己也背，一个字不漏的背。我后来跟林牧师说，光背这个可能还不够啊，要加上个人的见证，林牧师非常同意。背福音四律非常好，要知道有神也为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耶稣基督为你死，你有罪，罪使你与神隔绝，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然后你相信他的人就可以永生的盼望，这是四点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好像背书一样啊，照本宣科。你知道那些老师教不好的时候学生说什么？照本宣科是吧？我在中学的时候最好的数学老师，他帮助我们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是怎么做呢？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指出很多数学有用的例子。后来在大学以后发现有几个女生进到清华数学系里面，发现上贼船了。他说我们哎呀不知道，以为清华名声大，到这里又学数学好枯燥。结果那个我们的安牧师他真是话也不多，很内向，但是他鼓励我们看数学家传记。哎呦，那女生们一看，哇，苏联有这么伟大的女数学家，一看那些女生们对数学产生兴趣，现在还有一个做教授了。这些人会引导说，这原来这些能看来很枯燥的一个学问，原来对生命会有影响的，会有帮助的。传福音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告诉我们远古时代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了，然后他据说又活过来了，然后他又成了一个宗教啊，很多人把他当作神，传宗教传到全世界，这宗教到现在还存在，你觉得别人会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吗？不会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都不如传销的人，有人笑哈。你知道传销的人有一样东西我很佩服他的，多半传销人都会告诉我，你看这个药很好了，这个什么安利产品，这个我吃过了，好了，我爸爸吃了，身体好了，有人就这样讲了。哎呀，我就很佩服，我说哎，这些人比我们传福音都更厉害哦，因为他说他这些用药用在他身上了，有效了。我不是贬低那些做传销的人，只要你不在团契里面做买卖就好了。但是说我们基督徒连这些为利益在那里做传销的人我们都不如他。我们传一些可能一个古板的教义式的陈述式的真理，这个真理没有进入我们内心。像齐克果告诉我们说，真理的主观性非常重要，不是说真理是在世界上你的感觉我的感觉，他说真理主观性是真理内化成你生命的一部分。齐克果非常重要的发现，北欧的宗教变成非常的枯燥，变成非常的教条，很多人生命没有重生的那种生命的气息。所以他强调真理的主观性，真理要内化成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你再传递出去就不一样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那位生来瞎子的，他肯定没什么知识了，但是他后来得医治的时候，你知道他传福音怎么传吗？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里面他说，我从前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这是七恩典里面的歌词，对不对？这个人见证非常简单的，你说耶稣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说他罪人也好什么，我只知道我眼睛是看不见的，我现在看见了。哎，请问这样的见证别人可以否认吗？虽然法利赛人这样来，反正你可能以前就没瞎，我看着很像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当他完全否定上帝存在的时候，当别人生命发生奇迹的时候，他说哎呀，那没有神了，就是别的东西思想，你这个思想受影响了。他前世里面没有神，法利赛人前世里面耶稣根本就不是主不是神，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没有，原来就没瞎嘛。但是他的见证非常简单，我以前看不见现在看见了，是耶稣做的事情。在中国曾经许久以前，宣教士带着医生到中国去，他们治好了白内障的。在很久以前，中国的白内障还是不治之症人的时候，有一个人白内障被治好，眼睛看见了。结果他很快带了48个人走了大概250迈的路，用一条线他们看不见就牵了。过路人也许也对他觉得好奇，哎呀，怎么48个人牵了一个长线在走。你知道为什么48人可以眼睛的看见吗？就因为一个人的见证。他说我以前的白内障看不见也没救了，但是是一位宣教士的医生，他使我看见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见证，48个人都得到了医治。所以尼采的一种对我们基督教的一种挑战，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希望你们记得，尼采我们不要去只是批判他，也不要觉得厌弃他，他的哲学需要你认真去对付的。他重估价值，他看到基督教的衰败，他说上帝死了，不是说那位我们拜的这位上帝死了，是在欧洲1000多年基督教好像死一样的。 尼采看到说上帝死了，是因为看见教会里面没有活的生命，所以他挑战说，我看到的英文版这样翻译，他用德文讲，他英文说 Show me the redeemed and I will believe your redeemer， 你给我看看被救赎的人是什么样子，我就相信你的救赎主。请问这样的挑战合理吧？合理。真的，我们要很认真来面对那些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来反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被救赎的痕迹，然后你传扬一位救赎主，请问还有效吗？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福音传不出去的原因呢？知识我们不缺，财富这里也不太缺，弟兄姊妹奉献也很多钱，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建立十多年的还只有100人，人家一夜之间可有400-500人？除了人家发现胃口以外，海鲜可能又便宜又新鲜，我都想从他那里学到一些绝招啊，你是怎么办呢？我们对人性里面在没有福音中间的困境我们了解的不多，甚至不如餐馆老板对人对海鲜的胃口那种认真的研究。我们过去认识主的时候生命也没有多大更新的痕迹，以至于我们传不出好的消息来。礼拜五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度假不在，人少一些，王立轩带领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变成见证了。其实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怎么信耶稣的？因着这样的一个好的问题，我们多位弟兄姊妹见证信主前的改，信主前什么样子，后来信主以后的改变，弟兄自己也见证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后来怎么改变了。这是个非常有能力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教会那天没有地大震动，但是却有生命更新的见证。弟兄姊妹，不一定你需要在台上轰轰烈烈像穆迪像 Billy Graham 一样做布道会，你只要告诉别人，我过去是灵性的瞎眼，我是败坏的人，但是上帝怎么拯救我，这样的信息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我盼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些悔改，生命没有更新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真切的悔改。真认真悔改了，已经悔改过的人，你一定去回想上帝怎么改变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见证，就是福音穿过你自己来改变你的生命。传福音最后不能没有对悔改的要求。在第十一节刚才提到，直到他们，第十一节直到他们是耶稣被他们钉死的。然后你翻到第二章那里，第二章第三章彼得的两个信息，第四章那里没有明显的提到悔改要求，但指出他们的罪。但第二章那里38节，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传递一个信息说，这些人不是喝新酒灌满了，不是喝酒醉了，他们是先知所预言的圣灵已经降在他们中间了，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2章38节。到第三章那里，那个人从那个人瘫痪被医治好的时候，3章19节里面也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都要悔改。三章十九节，当那个人好以后，彼得传递信息说，你们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的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保罗也是一样，传递的时候也要他们归向主，要回转，免得那些先知预言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忽视一个要别人悔改。有一位思想家告诉我们说，悔改今天很多人得安慰不是在悔改里面，而是在享乐里面。他说悔改今天成为一个过时的术语，在灵性复兴的时代，人得到灵性的安慰是在悔改里面得到与主连接，但是今天的时代却在享乐里面得暂时的麻醉。过去有人批评我们的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其实今天的享乐才真正是精神的鸦片，使我们沉迷在自己的肉欲里面，以至于忘记了还有永恒，还有盼望。连基督徒我们也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里面慢慢的死去，以至于我们对世界没有福音的使命。 好像周围的世界走向沉沦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离开世界将到耶稣那里去。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的救恩就非常危险。因为真得到福音的人就像那个白内障的病人，他马上看见周围还有很多他的朋友是白内障的，他也需要得医治，也需要看到光明。只有没有真正得医治的白内障的人，他去了医生也治不好他，因为他身上本来也没有信息，也没有福音的信息。所以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福音的信息要传递给周遭你所爱的人，弟兄姊妹，你可能没有得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你生命里面可能没有被更新的，你没有认罪悔改的。真正重生悔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好的信息要告诉周围的世界。最后我们来看有一句这样的话，这位神重用的英国的仆人，他说如果一个水手或者潜水员听到溺水人的声呼喊声，他能够无动于衷吗？一个医生能够舒适的坐着看着病人死去吗？一个救火队员能够看着被烧的人而伸手不相助吗？他挑战基督徒说，基督徒你能够安心的坐在西安而周围的世人走向毁灭吗？若真知道有永生的盼望，也真知道有永行的审判，你身上也真经历过这个福音的恩典，我们没有信息要告诉这个世界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帮助你的百姓在这里，主啊，不是聆听人的教训，乃是听到圣灵的光照。主啊，你能够帮助，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做刚强壮胆的事。主啊，你给我们果敢，给我们勇气，主啊，给我们同心合意的灵，在这里祷告来复兴你百姓的灵性的生活。主啊，使得我们能够有主一样的心肠，看见世上的灵魂走向世界，我们心里着急。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许多的地方，一些公司的位置，一些家庭，一些社区里面，主啊，一些甚至中文学校，甚至跑步的团体，主啊，我们认识周遭许多的朋友，他们还不认识主。主，你给我们福音的热忱、急迫感，对世上灵魂的急迫感。主啊，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感觉你所感觉的。主啊，能够看见主，你走到乡村里面，看见人流离失所，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主啊，你也将这样的心肠放在你百姓的心里，能够为世上的灵魂常常守望、祷告，甚至哀哭。于是主，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效法使徒一样，能够勇敢地为你传福音的道。主啊，你也给我们圣灵光照，看见我们生命里面被你得着那种光景深厚的改变，于是看见这个改变是你圣灵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归荣耀给你，把这福音带给我们所爱的人。主啊，你生命里面若是没有更新的、没有悔改的、挂名的，主啊，你也一样的来光照，使我们真心悔改在你面前，以至于我们身上可以成为福音的载体。谢谢你，奉耶稣名求。 感谢神透过我们的牧者把他的话语来教诲我们，真是求圣灵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他的里面真心的悔改，也愿意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能够为主做更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底下来唱喜传福音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神的教导。我们请起立。 Oh. 绝情姐妹。副歌一起来， 我爱传扬主福音，你就唱新的福音，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主最罪人。 第三节，弟兄， 我爱传扬主福音。 一起来， 我爱传扬主福音，你就唱新的福音，传扬耶稣的慈爱，传扬救主罪人，我爱传扬主福音。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会众请坐。